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好，回到嚟星期二晚的本土最前线啦。咁我同阿卡洛斯都啱啱喺个谷起咗个名咧，叫本土星期二。不如叫本土星期二好啲，即系有阵时好复杂啊。讲到要翻下星期二晚的本土最前线咁样。咁就今晚就當然係會都係講翻一開頭都會講翻啲近少少噶啦，因為第一單就13歲少年被改控暴動罪啦， 係啦， 中國同埋印度，屌唔係中國，匪國同埋印度打交。打交原來 激烈嘅肢體碰撞啊！ 肢體衝突喎，屌我聽講互掉石頭啊！第四次世界大戰喎，屌互掉石頭啊！愛因斯坦講嘅喎，第四次世界大戰先至互掉石頭啊！屌你哋唔好咁樣互掉石頭。咁依單就陣間都會講啦，即係只不過預告翻少少咁又唔止呢兩樣嘅，其實我覺得近排啦，即係包括你話好撚多噏咗有啦，蓬佩奧啦，蓬佩奧幾樣嘢講啦， 咁啊，仲有楊潔篪就聽日咧就會係到夏威夷就同阿蓬佩奧會面啦。 係啊，屌咗好撚多嘢加埋，跟住金正恩啦，金正恩又 唔會 炸鳩， 係啦， 炸鳩、 金正恩個妹，金正恩個妹金宇正咧就炸鳩咗呢個南韓辦。 跟住就屌好撚多喎，即係其實即係我唔係話即係我屌你個法國佬做咩咁撚唔負責任？但係喂，成日即係屌樣樣都要講喎，我屌水災又要講， 係啊！ 喂，水災今日至少兩個 friend 問我啦，佢話即係佢屌佢哋好撚得意啊！佢哋以為咧嗰啲網台節目主持咧成日登明乜撚嘢都知啊！屌你咯，其實我哋呢啲屌都係， 係啊！ 我都係喺翻你哋個 Facebook 嗰度咁屌睇啦，翻嗰啲再分析翻，當然自己都會再揾下嚟睇啊，大佬。 是啊、 其实现在你即是只不过预告了今集的温单先即是有人都会。 希望讲得晒啊。 希望讲得晒。喂华喂水灾现在那个水灾是劲撚过华东那阵的嘛屌你老尾。 是的重要是其实雨量都劲多。 都几多。现在一个呢就是大纪元那里我们即费事即是版权问题这个大纪元时报啊屌你我们一来呢即是日后国安法立撚了你们都大纪元这些国家机密在大纪元。電視報嗰度睇嘅，屌你老味！喂，浸得好撚勁喎！嗱，一路 look 落去啦，試下啦，嗱一路 look 落去。第一條片係有水印嘅，嗰啲唔好即係睇啦嚇，即係已經冇鳩咗啲片睇嘅喂。你點解冇撚到啲片嘅？哦，有等陣，唔緊要，我哋照講啦。喂，你規模我睇得翻，屌你老母睇得翻喂！ 系啊！ 想當年，屌91年啊，即係許冠文啊，嗰啲咩民主歌星啊，唔係嗰個唔係民主歌星，嗰、那個華東水災咧，屌你跟住阿盧冠廷又作啱咗首歌又成嘅，屌你老，喂嗰陣時都係浸咗11個蛋嘅喎，我揸翻啲資料啊，因為我哋有資料搜集噶，不過成日屌你個系統揾翻出嚟有啲問題嘅，屌你老， 今次係好啦，大王，基本上係成個華南有事啊， 唔止，屌你老，你。是两个地方你知不知道啊依家。依家你匪国是出现了两个华东水灾啊已经。你上海那边又浸紧了嘛依家。 是啊好大个雨带。 是啊即是南方跟住你之后 你上海嗰邊又再嚟， 而家要嗰條片播緊啦，而家 依家嗰啲我太遠啦，我屌你乜冇戴眼鏡睇唔撚到邊度啦，咁依啲一定唔撚係屌你老母 N 年前嗰啲噶啦，屌你老浸到咁撚咗，但係最撚好笑啊！即係頭先我睇到個即係屌你喂，即係你大家有冇留意啊？好撚似屌你老母嗰啲主流傳媒啊，尤其是無線啦、CCTV 嗰啲，屌你當冇撚到件事咁樣樣嘅喎。 啊！冇播到噶，完全 好撚得意嘅喎！屌你老母！喂，依家你喂即係甚少人提啊！依家屌你喂喂睇睇先。 中國大陸南方從六月開始豪雨不斷， 喂 造成 水 浸 喎！我驚我驚咩鑊？我有撚屌！ 大紀元冇衰嘅， 我大紀元好撚 friend 嘅同我哋，屌你唔怕係啊，單兩聲得㗎啦！大紀元 friend 啲嘅，冇撚所謂嘅。 係 啦，嗱依啲冇水浸啦，依啲係咪先？咁依即係依啲出得啦。唔算，屌又嗌救命呢个，屌你老！ 好似我之前都啱啱 send 咗条片俾你睇。 有啊，你嗰条都系啲微信上面啦。 系啊系啊， 嗰个有抖音水印嘅，屌唔捻出得。 系啦，最紧要嘅系咁嘅啫。 抖音水印，大佬呢啲 冇计啫， 争俾抖音告啊，仆街！ 冇计啫， 屌你个俾人屌捻死阵间，哇一浸捻到。 系啊，系好乸激噶，其实。 哦，喂，夠啦！屌，真係，哇，陰撚工。 同一時間咧，唔記得話俾大家知咧，大家要記住，而家北京 唔使， 而家北京都係爆發緊噶。 哇，好啦，好笑啊！真係，喂，真係，唉，屌你老母，講到好笑啊！真係好撚撲街啊！我哋啲招土派， 係啊， 即係屌又唔撚戴口罩，你睇下，喂，成日俾人屌啊！你拉低個口罩，成日俾人屌咧，好似啲白虎咁啊！但我飲水啊嘛，屌你，飲撚完水又唔撚記得咗。其實戴口罩到而家係一個。即係形象同埋態度嚟嘅，依家係即係帶撚咗，就至少我賴咗嘢冇咁容易傳俾卡洛斯，不過就閪鳩緊㗎，屌你老味，講講係有少少喉嚨痛添，成日疑神疑鬼啊，搞到個人都 哦喉嚨痛啫，唔代表你有事。 講撚翻大陸嗰啲天災人禍，依家發生緊嘅嘢啦，喂，由我開始本土最前線開始有，最開頭我已經講非洲豬瘟啦， 嗯 非洲豬瘟已經一鳩講緊 好多年咯，兩年前咯， 係咪先？即係一大堆嘢啦，咁就屌你！其實依家一路都傾緊緊個温單，未能講完，屌你老母係咪先？即係次次一講緊，一講緊就嗰個温單點樣樣行嘅，屌你老母！講講係變緊咗講嗰樣嘢，咁就係同埋就你依家中印衝突啦，再加埋喂，其實唔撚止中印同衝突，我依家係真係西方國家同埋中國喺度， 係啦，基本上係一個新冷戰嘅。 所以點解會話喂肥仔一無啦啦炸撚咗人哋棟 building 咁，嗰個都係話一個點解咁關注咧？其實你會知引到咧，喂所有嘢加撚埋，其實喂係經常發生嘅。其實依啲屌你無啦啦金正恩發癲，唔知炸乜撚嘢射飛彈，成日有噶啦。系咪先？ 嗱呢件事咧， 蓬佩奧嗰啲即系中國兩個屌你都乜有會談，跟住喂，但系依家係全部嘢加撚埋啊嘛！ 係啊， 屌你老味啊！係 咁，我哋首先講下十三歲嗰單嘢先啦。 好啊，依單喂，今日正式嚟，唔好成日唉，因為我哋啲跟過阿四海哥學嘢咧，四海哥話我哋啲準備，我哋唔係準備做得唔好。我哋準備完之後運用得不好啊！十三歲唔係又唔係十三個單嚇，十三歲 就俾人改控係啦， 意思啊改控，屌你老母！ 改控暴動啊，又係 喂依啲 十三歲都可以暴動到啊！而家 屌你喂依啲彈弓手經撚常發生㗎啦！依家我頭先揾到立場嗰單嘅大佬。依家慢慢揾翻出嚟先 ，OK？ 咁就依一單嘢就去年10月13日反修例運動期間，有便衣探員咧疑於將軍澳洲示威者襲擊嘅，咁啊及咧話搶走警棍，咁一名13歲少年咧被控咧參與非法襲擊、非法禁錮、有意圖疑傷人及身處非法襲擊時使用蒙面肉品共四項控罪。非法襲擊時使用蒙面用品依個控罪係咪新噶？應該是蒙面法之後啦嚇，喂唔係多事啦。咁案件咧今日咧即係16日啦，咁就係話咧喺依個東區法院咧少年法庭提控嘅咁啊，咁控方咧將非法集結罪咧講為控暴動罪，咁屌你老味，全世界譁然啦，係咪？ 仲有咧值得提一提咧，其實咧今次呢一單咧已經係第二位13歲嘅人被控暴動噶啦，之前咧另外一單咧就係舊年10月6日咧反蒙面法示威活動咧，另外有一個13歲嘅僆仔咧。疑似啊，都是被控暴动的，所以今次有两个13歲暴动者，根据香港的法律啊， 唔反正我鼻敏感噶， 系啦系啦， 咁捻感触啊，唔好意思啊，你唔使惊我鼻敏感咋。 哦，唔紧要，戴咗口罩， 系啊， 防病菌 嘅，唔怕， 冇问题。 屌你谂啊，你有事，我一早有事，我有事，你一早有事啦。咁家铲头先喺架车度食烟，屌你老尾，边有可能啫？咁家铲你同我戴口罩就行礼如仪嘅啫，只不过唔好传到俾其他人啫。 继续， 即系你讲捻翻就系、是，即系嗱，你记捻住我下下咧，我咧一讲到呢啲咧，就变捻咗咧，啲人以为我屌柒啲仪式啊，咁样样。喂，屌你老尾閪！呢啲事情發生咗真係好撚耐啦，改控屌你老母！ 係啊，已經唔係一個，其實只不過呢個特別值得攞出嚟講，因為佢十三歲。你諗下，你十三歲嗰陣做緊咩？你十三歲？ 十三歲嗰年踢緊可樂仔，可樂仔啊？ 咩叫可樂仔？ 青少年足球推廣計劃。 哦。 以前就可樂贊助嘅。暑假踢嘅，咁你問我十三歲，我十三歲嗰年最深刻印象就係踢緊可樂仔。 依家十三歲俾人 高高，你明我講乜嘢？我梗係唔撚係講我屌以前細個踢谷踢波有幾撚威，踢過可樂仔有幾撚資訊啦？屌你老母十三歲靚仔，屌你老母閪係去個球場，屌暑期班，屌你老母閪踢波啊嘛！屌你老母即係涉嫌啫，嗱要記得要小心講呢啲。喂，涉嫌搶警棍咁，屌你老母閪依啲屌你，喂你！即係個時代變撚咗，依家快啲！依家啲僆仔暑假去做啲乜撚嘢？涉嫌搶即係係嘛？涉嫌搶警棍係嘛？即係你去到今時今日咁嘅環境，而我亦都係見到喂，依家有啲新世代出嚟咁，我當喂當然我亦都會有啲即係我不嬲同你哋。即係同大部分人嘅睇法有啲唔撚同㗎啦，啲屌覺得哎呀好撚慘啊，屌你老母閪啊，十三歲咁樣告咁樣，喂我另外有個睇法就係屌你老母閪咁講撚到尾，所以我就係話，如果我哋依家做唔撚到全面反擊嘅，而呢班僆仔沉撚住嘅不等段出去俾人拉嘅，而啲咁活動而不斷發生嘅係於心何忍？ 是不是嗯、大家要小心少少，即系而家咧，其实咧国安法咧，即系港版国安法咧，其实仲系草拟紧嘅，未立嘅，都已经可以系即系对啲小朋友， 我叫做小朋友，咁捻样啦，已经屌你老尾閪。 咁你要知道咧，如果立咗国安法咧，最大嗰条最 好捻好笑，仲喺度，依家喺度委曲求全紧咧，屌你老尾又想饮水，委曲求全紧咧，屌你老尾你。 不如唔好你立啦，不如我立啦。 系啊，屌你喺度，屌你老母， 唔好殺咗我啦，淹咗算啦，淹到仔。 哎呀，怕撚咗你，最撚慘咧，咪有陣時一講撚到呢啲位咧，屌你老母，點解啲聽眾咁撚少咧？冇撚計啊！我哋永遠講啲唔撚人哋唔撚啱聽嘅嘢，屌你老母閪，我鬼唔撚知，屌你老母閪，支持嘅老母立法會，屌你粒35%，屌你多人聽咩？屌你老母閪，係咪先？ 如果要讲35%啲，我就唔系。 喂，我鬼唔捻知，屌你老母！长期喺个节目嗰度，屌佢做到好捻黄，好捻屌你老母！哇，好捻多前线，屌你老母，经常出去前线，点打？喂，即系唔捻系咁样样。喂，依家个情况已经系去捻到，根本你冇捻得打，系咪先？冇得打意思啊！话你依个格式，我都捻断讲个格式有问题，就咪捻搞。屌你谂，而个格式系唔捻可以一朝一日改变到嘅，呢个系好捻现实嚟噶啦，系咪先？喂，依家系我依家系睇到话，喂，叫你哋唔系捻，即系屌你咁呢啲咁捻四五行动式，真系四五行动式噶，依家变捻咗有阵时。是不是你是有啲大議題叫做多啲人屌咗，但你對比翻最撚高峰嗰陣時，屌你諗下200萬接近300萬嗰陣時，屌一個高峰冇撚咗喎，大佬國安法勁撚過，屌你諗下反修例喎，應該係好撚明顯，屌你諗下。 係啊，其實國安法就其實屈機好多噶，但係不過唔知點解啲人好似即係我諗，因為之前嗰種抗爭模式已經麻醉咗啦，好多人已經習慣哦。又是咁啫，又是咁啫，又是咁啫。 你習慣咗好撚大鑊噶，明唔明啊？依家你習慣即係，唉，我即係屌你咁，永遠都係一講緊到呢度，屌你嗰啲人轉台啦。但係真係要講你，屌你係好撚戇鳩嘅，習慣咗。喂，而我同你分析翻啦，喂，你依家開個 pose， 即係佢啲群組啊，可能啲戇鳩仔啊，嗰啲乜嘢話大你，喂你開個 pose 話，唉，依家屌仲出去把撚啊，乜乜柒柒，即係呢一個講法啦嚇，咁樣即係亦都係話，誒，不如咁講啦，或者覺得咁樣出去係送頭唔撚值嘅，你開咁嘅 pose， 大撚班人入嚟屌鳩你噶， 係噶， 又話你分化又成，喂， 即係又話你，你做一份， 喂，排撚住隊屌鳩你喎，但你老母閪見撚到啲嗰啲和你 lunch 嗰啲得幾個人嘅啫喎， 係啊， 然後你即係我 當我啦，屌你老母，我啲做爛頭出啦，喂，我真係屌人，有啲班撚圍撚住嚟屌我，但係屌鳩我啲，一定比出去嗰人少多好撚多嘅喎。 是 你明唔明我讲紧乜撚嘢啫？即系屌你老母！ 呢种系仲系叫做咩赎罪券嘅？ 即系你班撚咗慷紧紧他人之慨咯！屌你老母个閪，明唔明我的意思啊？喂，十三岁依家个屌你老母閪， 俾人告暴动啦！而家 喂呢、這个梗系唔撚抵啦！喂，唔系呢啲喂出撚咗去屌你！喂，好撚多真系，我真系屌你老母唔撚，我唔撚觉有咁撚多人出撚咗喎，而屌你赞成佢哋继续呢啲行动嗰啲系好撚多人噶喎。在网上面，然后网上面嗰啲撚樣咧，依啲咁嘅撚樣咧，会不撚斷屌鳩我哋冷氣軍師嘅喎，屌你老母閪，好撚得意嘅喎。 琴日有一樣嘢咧，即係 我屌你老母跟住撚住咧，喂，有啲咧仲要喺地球另外一個角落嘅喎，屌你老母錯，佢喺度屌鳩我哋，即係好撚得意啊！喺地球另外一個角落啲疑撚咗文啊，我 Facebook 嗰啲 friend 咧，好撚多都係噶。佢會屌鳩我，或者嬲鳩我，做乜撚嘢啫？屌你乜！依家出去嗰啲行動，你做乜話係野雞行動？話送頭啫，唔撚得！我屌你老母閪！你喺澳洲，你喺加拿大，你老母臭閪！講乜撚嘢都得噶啦！屌你老母！ 有一樣嘢咧， 我轉頭睇下個 post 係撚貓喎，屌飲紅酒喎，屌你老母啊臭閪！然後依啲咁嘅撚樣屌鳩我哋冷氣軍師喎，都得撚意啊真 係！同埋咧最好笑咧就係咧，而家有一班人咧嚇係好中意咧，響即係用少少藍絲腔嚟講。好啦，而家譬如有位， 喂，你喺澳洲，你喺，你做唔好意思嚇，死啦，打冷斷咗你，慢慢嚟，唔緊要。 即係佢哋咧，即係好似譬如而家有多意事俾人告暴動啊，又成啦。佢哋最多可以做啲，即係講真嘅，你哋梗係好容易啦，即係嗰啲人。 喂，喺你嘅眼中有個好撚大嘅光環， 係啦，但係問題受嗰個唔係你，同埋你哋話哦，我哋會支持你啲嘢。即實質的支持是什麼？他們就在裡面受，你們是真的做些什麼呢？大家做些什麼呢？這個我覺得很反思，即是哦，講很容易的，隨便出下去，哦，釋放，跟著說這個支持你，擺幾個喊樣出來，但實質做的呢？你又點樣？ 實質做嘢唔多噶啦，當然亦都有啲， 一定有， 即係我哋亦都會諗埋陣間，即係講選舉嗰啲嘢啦，啱唔啱啊？ 嗯， 係咪先？喂，即係你話睇翻呢一單嘢，如果你話喂呢一單十三歲俾個暴龍嘴嘅，咁又係好撚臭味同你講啦，屌你香港司法制度玩撚完好撚耐啦， 唔係咯，根本上都未講法 都已經係冇係以兇襲警嗰啲，你聽撚過未啊？以兇襲警聽撚過未啊？幾撚離譜嘅都發生過啦。 係啦，跟住仲有嗰單，可以其實講翻先，其實先幾日嘅好得意嘅，話説話咩？記唔記得話個？警察口供唔一致就話因為咁樣佢哋就冇就誠實可靠，證明冇交啦，冇交口供啊， 冇交過啦，屌你老母， 係啦，哇口供一樣嗰陣時候咧，口供一樣嗰陣時候咧就嗱一致啊，口供一致啊，所以佢有罪，唔一樣就係、是、啊證明佢哋冇交過口供，咁即係玩曬嘅。 我屌你老母點撚樣？喂，即係你意思係話喂份口供揼揼含就告唔撚入噶咯，以後屌你嗰啲一定假口供，我全部告撚就假口供啦，即係全部喂，即係幾個證人份口供揼揼含啊，即係依啲都係我哋打官司古惑仔術語啦。如果幾份證人指證你嗰份口供都揼揼含，即係依啲廣東話啊，揼揼含啊，即係緊扣住咁，屌你老母，即係佢嘅意思係話幾個證人嗰份口供講嘅嘢一撚模一樣揼揼含嘅，喂死鳩緊喎，依啲應該係。屌你老母！如果用攞你呢个官嘅讲法，佢哋咪即系屌你涉嫌假口供，喂，好捻大镬噶！呢一样嘢，屌你老母！喂，呢一样你留嚟，屌你做法庭记录大捻镬嚟，如果咁样样吓，即系调捻翻转嚟讲，喂，可以约得拗噶喎！屌你老母，好捻大镬噶！日后，喂，日后如果我屌喂大家利是，你俾人打咁样样计，跟住我嚟做证人，跟住我份口供同你份口供一捻冇一样嘅，屌你老母真系即刻屌你即刻告得 假口供， 即刻告得妨碍司法公正，屌你老母系咪咁样样计咧？黐鸠捻线嘅，屌你老母閪！你边捻度有得讲啫？仲你即系仲走去研究香港呢个司法制度？喂，寻晚系咪寻晚啊？寻晚阿教主都讲紧你屌你老母，你仲喺度？你仲同呢个政府个制度个制度，包括选举里面睇到屌？研究緊，屌你！依家係全面反台，咁啊，阿教主都講得温和啲啦，佢都話你總辭，屌我覺得依家總辭冇得用嘅喎， 冇啦，遲咗啦已經，係啊，總辭係早 好多，喂，總辭最撚多都係送到子彈俾歐美咯，係啊， 你總詞咁樣用啲理， 同埋其實講真嘅總詞，嗱你話實質總詞有冇用咧？其實咩時候咧總詞都唔係太有用，只不過令到冇面嘅啫，叫做。是令到 唔係你好啦， 係啦， 你早啲都協逼到，但係依家你屌你老母，你完 啲完啦，今屆都 喂你完全埋單啦，屌你老母！依家你係共產黨同你哋埋撚緊單，我成日咧講話埋緊單就係屌你我阿爺最撚擔心嗰樣嘢，即係發生咗啊嘛！依共產黨反口啦嘛，屌你老母個閪！嗱啲人中意講聽屌你老母，屌你老共產黨反口啦嘛，屌你老母，知唔撚知嘅啫，係咪先？但係點咧？原來冇乜撚嘢，共產黨反口屌你老母閪！九七年前已經知㗎啦，如果唔使乜嗰陣時攞 BMO 啫，係咪先？屌你老母個閪！咁就即係所以你睇啦，翻十三歲，唉，真係屌你老母，係咁提十三歲， 因為十三歲真係 即係要少年啦， 係啊！ 屌你老母，真係依啲大佬，你十三歲去走去做勇者。十三歲出嚟做勇士，即係如果我哋依啲屌你都係要慚愧嘅，所以同大家講，屌你老母，你亦都唔好，即係你哋亦都咪咧喺度屌鳩，屌你老母咁撚叻，你唔撚出去，屌你老母臭閪，出都唔會 話俾你知。 唔係，即係屌你老母，我真係唔撚怕同大家講，我最撚早都係又係個最撚早做節目啊，我成日咁樣講嘢，因為我要證明話俾大家聽，我唔係鳩噏啊，我最撚早未撚激進啦個運動。六月九、六月十一、十二嗰陣時咧，嗰一大堆嘅日子咧，即係仲未有氣油彈出現啊，仲未開始還拖啊，仲未有私了嗰陣時候，我已經同大家講，即係你哋喺現場咧，如果見撚到我咧，唔好行埋嚟同我打招呼，你明白我意思啊？ 大家當大家唔識， 大家當大家唔撚識，因為點解咧？屌你老母，我哋依啲即係你當我自許啦，即係例如有啲姓陳啊，屌你老母嗰啲，你認撚到唔好行埋去啦，嗰啲電套嚟嘅，屌你我哋依啲同你講，你明唔明我講乜撚嘢啊？我哋依啲電套嚟嘅，知咩叫電套啊？ 唔知 電套俾狗追噶嘛？明白我意思啊？ 即係你。 屌你老母！喺我哋呢啲間唔中啦，就唔會嘛，間唔中俾人望一望嘅。尤其是屌你老母喺特別嘅日子，屌會俾人望嘅。屌你喺現場啊！我講喺現場，你認到我都唔好行埋嚟打招呼啊！屌你老母閪，累撚到你啊！陣間 即刻有即刻開花喎！ 屌你老母閪，要好撚小心啊！屌你總之要，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都講撚緊，我有個行家，屌涉嫌係咪先？涉嫌差館抌汽油彈。屌你老尾閪！我同你分析啦，事后拉人嘅，你明我讲乜撚嘢啊？ 嗯哼， 屌你， 即系罪得翻晒啦！ 唔系当场拉嘅，屌你！即系我同你分析翻啦，我费事讲，即系讲太 detail 啦，系咪先？我亦都唔系话，即系嗰单案情里面啲人物有问题啦。你可能某个人物佢本身嗰个网络有问题就濑嘢噶啦嘛。 嗯， 我都同大家讲。資訊發達有資訊發達的好處就是吹雞好撚容易，你咪講乜撚嘢？ 但最終都好容易， 吹雞真係好撚容易嘅，就屌一呼百應，屌你一吹，屌你老母一百萬人出嚟，屌你老母，我估裡面有一千人係 鬼， 就唔好再話係鬼啫，本身唔應該出嚟嘅人嚟嘅，屌你老母閪，你咪留意一下咯，新聞報道直播有播噶，新聞報道直播嗰啲，你留意一下。那些警車散隊的人呢有很多部私家車跟著一起散隊的。 嗯哼又是 的。而那些私家車跟著一起衝紅燈的，屌你那些私家車有時候都拿過 EU 的。即是跟大家說，喂，是整個格式整個網絡屌你老母都有問題。而你說，哇，發覺你說到這樣，那你有什麼 好提議啊？最輕的問的，那你有什麼好做到啊？屌你這樣，我只知道現在那些不要做咯，你明白我意思啊？即是不要做住啦。我永遠都沒有說，喂，屌你，你們不要出來，而是這樣出就不要出啦。不夠人多就不要出，打乜鳩啫？不夠人多， 是 吧？現在只剩打定不打而已，所以現在唯有期望。 是的，就是印度啦。印度咧，佢哋咧就全部咧都系姿态冲突嚟。 啱啱我睇紧，我屌真系好捻乱。喂，大佬，我要 F C 紧 ，Fat Check 紧，系咪真系姿态冲突啊？喂， 系啊，咁系唔系就唔知道，但系不过咧就起码印度嗰边咁样讲咯。官方就系话姿态冲突。 啱啱啊，台长同我讲就系呢个死啦， 互掉磚、互掉石頭。 因為互掉石頭曾經之前咧，其實中印喺邊境嗰度咧都已經試過幾次衝突，咁啊試過用木棍啊，試過用石頭咁樣掟嚟掟去啊。咁今次就印度嗰邊就嗰個官方就咁個意思就係有激烈嘅肢體衝突，係咁多啫。咁啊，當然有幾激烈就 係啊！我又揾啱啱揾我啦，一個鐘頭前啦，因為冇計，大佬我周圍揾料，所以一個鐘頭前嗰啲料已經對比我嚟講係好撚新㗎啦，即係明唔明個意思啊？頭先夾料，咁依家咧講咧就係因為即係可能都人期望啦，所以陣間都會講講屌你老咩軍事啊之如此類啦。因為你蓬佩奧啊嗰啲都未肯正式講啊，未肯分析翻未啦。啱啱節目啱啱開始嘅啫，你放心啦。屌，同埋今晚係冇封煙嘅，屌你老尾，因為細房啊，今晚我哋做細房，飲啖水先。咁就依家睇翻個啱啱嗰度啦，軍有人受傷嗱，最緊要即係打唔撚到嘅，因為屌你喂咁樣樣，一來唔係開槍啦，就算如果真係開槍，佢講咧，肢體衝突真係撳撚咗呢件事啦，係咪先？屌你，我真係唔撚信，抌石頭抌撚，屌你老母，咁撚到大胃王。 然後跟住咧，印度啊死咗三個，中國死咗五個，傷咗十一個好似。 系啊，我同你讲，印度佬真系勇武好捻多啊！屌你，所以真系如果前线手足多啲印巴裔尼泊尔嘅帮拖啊，真系好啊！屌你咯，真系你大家唔好谂住，屌你咯，喂，有啲南亚仔帮手出嚟打人性嘅，屌你咯，喂，屌你喂，中国人咧有份出嚟帮手打人噶，屌香港人大捻把啊，大佬即系唔系即系唔好一支竹竿扳晒一船人。喂，前線係有印巴手足噶，大佬，即係呢啲，我先仲好撚夠僵，屌有時。係 啊。 即係你見得到嗰啲，即係啲南亞，即係唔好印，南亞啦，印巴裔啦，全部係尊敬嘅，即係我哋係尊敬嘅態度去崇稱呢班嘅。喂，真係咁呢個口罩，屌喺催淚彈度穿梭，我見佢哋，屌你老， 戴 呢個口罩，屌真係想掹個士兵俾我哋用住先。 佢哋真係勇武階級嚟啊！ 咁樣嘅，喂嗱，依家就。即咁呢單嘢，即係如果咁睇就，我就覺得就唔會係打仗階段。 我都覺得唔會嘅，應該 就 都傾緊咯。而家有得傾，就真係應該唔會打嘅。同埋講真，咁即係叫做死傷又唔算太慘重。 哦、嗯，係啦，唔係佢噏得肢體衝突而，喂，大家都通緊電話啫，冇事啦。 都係講點樣賠啊，點樣賠少少嘢係啦。 要用喂用古惑仔。用古惑仔嗰個處理方式就，我屌大佬諗住曬下馬啫，你老母點知打死人？大佬莫啦咁啊！依家要俾安，依家要俾安家費咯，係咪先？咁黑社會要再安排律師，屌你老母打官司咁，依啲唔撚使啦！依啲咪屌你郭武興啊！屌你嗰啲啊王毅退休未啊？ 王毅未退休，王毅仲係中國外交部嘅部長。 咁呢啲咪王毅出嚟屌啊！曬個冧，屌兩撚，跟住嗰邊又屌兩撚，咪冇事咯。 誒，佢哋講真，兩邊嘅外交部咧，先係世界所有嘅外交部咧，都係做個姿態，咪一定會話啊，你咁樣做唔啱嘅，堅決反對啊，咩嚴峻咁啊。另外嗰邊又會同你坐坐。 依家 未講住，今日啱啱琴日啱啱發生啫嘛。 未事，冇事，撳住先，冇事。 記住啊，出嚟講嘅嘢，外交部出嚟講嘅，同佢哋下面針嘅嘢，永遠都唔一樣。 冇事啊，跌咗把刀喺地下一，冇。 不過咧，喺面前一定噶啦，印度又係噶啦，一定冇事，都係面上。一定會咁講， 冇事啊！自己冚親流鼻血啫，即係嗰啲咯。 一定噶啦， 分分鐘中槍啊！邊有可能屌你老乜抌石抌死咁？屌你都點抌啊！真係有冇片啊？我真係想知道。我翻嚟想睇片，上次嗰啲有冇？我揾唔到有片。上次嗰啲都係聲稱話 話啫嘛。嗰啲地方有片都全部冚曬啦。講真， 我咪唉，屌你真係。所以你去嗱，去翻啦，或者係依啲反而你會熟啲啊。成個大形勢包括。亞洲其實我覺得係成堆嘢加埋，包括 BMO。 係啊，其實今日全世界所有局勢都係連埋一齊，只不過分咗好多。 而 係 針對緊依家你 中共政權。 中共政權啊，大佬，依家你所以喂佢依家咪就唔叫阿金仔。 係啊，呢單嘢啊，我好明顯就係、是、即我自己咁樣睇啦，好明顯就係、是、喂大佬，你作為中共嘅盟友，咁中共嘅幾多喂做一啲姿態。咁但係不過你係金仔，你諗下，如果你係金仔， 你點會想同美國佬反面㗎、啊？變反台梗唔會啦。咁、唯一可以叫做擺下姿態做下嘢，咪要喐南韓咯、啊。喂，講真啊，南韓嗰邊嗰啲 扮單拖，扮單拖叫佢老母嗱，叫阿金仔白嗱，扮單拖，扮單拖嗱，話佢屌你老母閪呢啲，阿金仔邊有你咁撚傻啊？ 咪咯，嗱你諗下啦。那些脫筆者不嬲都做開那些放氣球過去的啦，點會而家先喺度嘈啊？第二樣嘢，好啦，你會見到件事其實不誒，其實咧金仔都唔係好想喐手嗱，我唔信金仔死咗完全，但我信嘅一樣嘢就係、是、咧，金仔自己又唔好意思咁揾個妹出去搞咯，嗱、那個妹出面嗱、那個妹衝動嘅咋，那個妹就 做乜咁撚衝動啊？ 係啊，個妹就係南瓜子，即係如果咧真係要全面反台，好明顯由金仔講、嗯，但如果由佢個妹講咧，就即係咧。有後退， 冇嘢啦！我哋南航即刻出嚟，喂咩點樣先？喂唔好咁喎！ 係啦係啦， 二零幾多年簽過先嗰份嘢話， 同埋2018簽咗個軍事協議嘅， 我都壓撚曬手，整撚曬相咁啊！嗰鑊屌你個喂，喂南航喺度，喂金仔影個相我哋，屌你唔撚係打個卡過去，老母唔撚係， 同埋啦，根本上借啲嘢發脾氣咁樣，同埋炸咗嗰個地方，屌可能起過個新仲靚嘅咧。系咪先？唔炸边有得起啊？但提高 GDP 添啊，仲要 喂！但系依家炸冇炸埋里面啲人啊？ 冇吉噶嘛？ 系咯，屌你老母！ 你谂下吉嘅嗰间嘢， 屌你老母！ 啲姿态嚟嘅啫嘛。 喂，依啲又要攞周星驰啲戏出嚟讲啦！屌喂，依下咪功夫咧？屌嗱声啊，肥仔聪，肥仔聪咪两把斧头咯！屌佢震一震吓一吓啲村民嘅，屌你老母！依家。 唔系啦，咁佢就纯粹 依家习近平咪叫阿肥仔，屌你老母震一震先，你屌你老嗰栋楼咯。 唔系最好笑就系、是，其实我谂啊，我谂中央其实系想呢、這、一个北韩做多啲嘢嘅，咁、但系不过佢又唔想喂大佬，你叫佢直接坐呢个美国咩？即系撩交胆，你见到美国癫噶嘛？而家喺佢北韩心目中系咪先？咁梗系。唔通喐你，唔通喐美國咩？咁梗係嘈嘅，嗌下交嘅，同下面南韓嗌下交啦。 嗯， 係啦，最我呢個就我咁樣睇法咯。呢度 冇你，其實你再加埋啦，啱啱啦，就係話歐盟啦嚇。歐盟嗰度就同美國佬，喂之前歐盟嗰啲屌你，喂你德國嗰度，德國話屌你老母要即係。啲發言人啦，即係早排啦，即係德國好似咦話仲係咦話企喺中共嗰邊啦，跟住美國佬撤軍啊，撤軍啊嘛，跟住即刻唔撚同講法，喂美國佬撳撚住你，喂亦都睇得出一樣嘢，喂美國佬唔係講玩喎，講真喎。 係啊，你就係睇下，譬如 依家轉態喎，你歐盟嗰邊唔係講笑喎，即係同埋你要知道啊，依家係。你蓬佩奧周圍咁樣出嚟，同埋你嗱喂，好，我簡單講，又係用翻，即係我哋就唔識得屌你老母點樣分析啊？嗰個國策乜乜窒窒嘅，即係用翻常理去分析翻啲嘢啫嘛。喂，本來歐洲嗰班撚樣喺度屌你老母，即係騎牆派咁樣樣，又拍得失中共啊咁樣樣。喂，依家屌你都唔係喎，啱。 咁其實咧， 最新報道 咁啊，呢一樣嘢係美國佬上一任衰嘅，因為咧。其實歐盟不嬲都係同呢個美國佬特別熟嘅，但係不過因為奧巴馬即係斯諾登事件啊，咁咪話斯諾登咪話美國中情局咪喺度監聽曬嗰啲咁多國家領袖，包括默克爾呢啲啊嘛，咁樣咪所以互信咪即係叫做有啲問題啦，咁所以呢一件事先令到即係呢件係導火線啦，基本上係。嗰啲歐盟嗰啲咪俾個姿態啦，我唔一定係淨係同你美國佬玩嘅咋，我就同中共。其實歐盟不嬲唔係會同中共 friend 嘅。 喂，咁啊好啦，喂，今日嗱時間 over 咗啦，第一節幫冇所謂，今集都冇得聽風煙啦。咁就我哋就第二節就繼續講翻呢一個 topic 嘅，會係咁跟住仲有幾個會再講埋落去，因為啲都唔係叫碎料，只不過即係啲料太過多啦。 係，好， 咁啊唯有 一陣 休息一陣，再見。 係。